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今晚呢就想同两位女士啊，即係阿青同埋 Abby 呢研究一个话题，就係何谓性感。因为呢真係我发现呢男女之间睇性感呢样嘢呢有时候係几唔同嘅。即係有啲女仔呢成日都误会嘅男朋友呢，即係话哎你啊，即係 人哋咁小步啊，两夹。 係啦，见到人哋咩即係著衫小布，頭先阿青其中一個例子啊，即係有時候即係就會覺得男仔係好中意望啊，咁男仔有時候話咁唔係啊，咁佢幾性感咧，咁啊望下咯，咁有時候咧大家就會誤會咗，咁性感係唔係等於一定係著得小布咧？有時候甚至乎嚇有啲女士嚇，即係話，唉，咁我要性感起來嘅時候，你知嚇為咗即係氹下男朋友啦，咁即係可能佈置一下自己喺大家間房啊，即係你知嚇有啲。即系恩爱前面嘅举动啊，想要有嘅时候，点样取悦男朋友呢？咁啊，对于呢个性感咧，有时候会捉错用神嘅。咁所以我首先就问下两位，即系你哋心目中嘅性感其实系点样样嘅先？ 我觉得心目中嘅性感就系着一啲平时自己好少着嘅衫。 系咪你有冇性感过咧？我想问下。 我 day day 都好性感喎，你唔觉得我今日呢个装束好性感咩？ 哇，咁你真系唔明咩叫性感喎？咁 样嘅话， 睇怕你应该嗱，因为今日咧 ，Abby 就着住一件冷衫，跟住一件白色嘅。即系类似系 T-shirt， 但我想讲呢件冷衫点解咁性感咧？系因为你再拉扯佢咧，其实佢透到肉嘅。 哇！你唔好再牵强啲，唔系啊嘛？你咁样喂，你嗰件衫松飘飘咁样样，仲话透到肉啊？仲 要系松飘飘先 性感。我喺 Abby 隔篱，我都唔觉得系透。 唔系嗱，不过咧，佢头先讲出一样嘢，就系咧话有啲衫拉扯得。紧嘅时候又会透到肉咧，有时候会俾人一种性感嘅感觉。点解会有咧？转头可以讲下咁啊，清啦，清觉得咩叫性感？ 我嘅性感系 你嘅性感我话要讲， 佢从来都冇性感过系咩？ 你嘅性感我好想听。 讲完之后，我以后唔好意思咁样着翻嚟啊。 系点样咧？ 我会觉得系一啲。若隐若现嗰啲感觉，即系譬如可能嗰件棉衫系 丝裤嘅， 系啦咁样，然之后里边又着啲底衫，咁你可能你就会透露一啲嘅你里边嘅型格出嚟，我唔识形容啦。咁总之嗰啲若隐，嗰啲叫唔叫若隐若现咧？ 都算嘅，都算嘅，都 算嘅咁样。 系嗱，因为嗱，我真系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大家觉得咧即系着黑丝袜性感啲啊，定系完全唔着丝袜啊？性感啲嗱，我假設係即係有個女士完完全全即係唔著衫，淨係講緊著唔著嗰對絲襪啫，即係有時候帶俾一個人性感嘅感覺咧，有對黑絲嘅話，可能會有一個性感嘅效果嘅喎，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諗過呢一個問題。 我都認同呢一個嘅，即係好似因為絲襪都係啲若隱若現嘅嘢嚟嘅，即係睇你有幾薄啦。 係，因為嗱呢一個我曾經咧，即係有啲朋友笑我咧，就即係同佢哋食飯啦。咁我未去之前咧，咁佢哋就喺度。拗到火红火绿，咁就係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嚟嘅，就研究开就係话啊咩性感啊咁。咁呢唔知点样呢，佢哋讲下讲下呢嗰段对话嘅方向入咗去，就话咁你讲下有好多嗰啲即係所谓成人电影嘅女星啊，咁佢哋啊系咪性感啊乜乜乜乜啊咁嗰啲。嗱咁即係讲开呢一样嘢啦，你諗到个方向点解唔知去咗个位。 讲到尺度咁大嘅。 咁嗱跟住呢嗰个男仔就话啦，喂唔系喎，即係如果用性感嚟打比喻嘅话，有时候女仔除晒。 未必有性感嘅效果嘅、哦。 系，我认同。 反而咧，有时候咧，嗰啲嘅即系可能你话艺人又好啊，又或者所谓一啲嘅演员又好啊，佢哋露到可能系七七八八九成，咁但系反而系一啲好重要嘅部位咧，系遮住咗嘅话。反而是有那种性感的感觉的，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理解过。 我觉得是认同的，因为我始终自己永远如果做一些好像若隐若现，譬如那些短裙仔刚刚短到去可能去个大髀中间冚到个 pat pat 的，但是又未去到见到 pat pat 那些，你行下行下那你个身体会动的嘛，那变成一些男仔就会觉得哇，即我有些冲动很想即仰下条裙尾看下那些的感觉咯。 的确是的，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呢个话题就系有时候，尤其是对男士嚟讲先啦，我哋转头可以讲下对女士嘅，即系对男士嚟讲，你点样去刺激佢嘅官能啊嘛？即系当然啦，个官能最后屘就系、是、即系令到佢有想入非非嗰种感觉，有时候讲性感就系呢一样嘢啦。所以点解即系耐不耐咪有讲开就系话咩最性感男艺人、女艺人啊，通常讲紧咩部位啊？即系有时候有啲讲又话个嘴唇厚啲嘅话系一种性感嘅表现啊， 舒淇咯。 系啊，舒淇啦，咁另外有时候又有讲开就系话某一类嘅身材啊，咁就系一种性感嘅表现啊。咁我记得之前咧，我睇过一个嘅台湾嘅综艺节目啦，咁佢都有讲嘅，即系嗱，佢哋就做咗一个好有趣嘅即系设计啦。咁就系讲话即系搵一啲嘅女 model， 咁就要着一啲即系性感嘅泳衣啊。咁我唔知喺你哋心目中啊，所谓性感嘅泳衣其实系点样样嘅咧？系。 我觉得， 因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着过啊，即系可能对你哋嚟讲，比坚尼啊叫做， 你觉得我平时着潜水衣游水嘅咩？ 我唔知道，即系嗱，真系嗱，我身边有唔少朋友系真系冇着过比坚尼嘅，净系着一件头嘅泳衣。即系两件头都冇，一件头两件 头噶， 系咪啦？即系唔系讲紧比坚尼， 大佬 嗱，唔系讲紧比坚尼，系讲紧两件头嗱， 即系背心短裤嗰啲咪样。 所以我觉得系唔出奇，所以我就想问啦，首先你对于泳衣嘅认知啊，即系喺你哋心目中觉得哇，最性感嘅泳衣系点样样？系咪就系比坚尼定系点样样咧？ 我反而觉得咧，越多带越多绳扣住嘅泳衣系好性感嘅。 咦，我都觉得系 系啦，即系背脊嗰啲交叉带啊、绑绳嗰啲咧，我会觉得我有个冲动好想帮你去解啲带噶。即系就算我自己望住啲女性都好啦，我觉得佢背脊咧越多带，我就觉得哇，真系好想帮佢去即。逐条逐条掹下佢噶，唔知点解。 喂，连女仔都会噶， 女仔都好时时及女仔噶， 系经常及嘅， 净系及男仔先得噶。 系啊，因为会比较噶嘛，即系哦，原来佢咁样着会靓噶，咁啊又要学下人哋噶嘛。 系、哦，我都认同 Abby 呢、這、一个，同埋我觉得，譬如可能如果系三点式，即系两件头嘅三点式啦，我又觉得个性感之处未到系，即系可能系变成一件头，即系你一件头都有阵时。女仔嘅泳衣好多花款嘅，即系我觉得性感嘅系，譬如可能你上身啦，同下身嗰件泳衣嘅中间，即系可能个肚嗰啲位咧有啲带喺度连住啊，嗰啲咧个感觉又会即系正过你就咁两件头咯。 又系、 啊，你认唔认同我讲嘅嘢？ 我认同、啊，因为点解咧？我本身咧我自己本身对于泳衣即系个款式咧，唔算话系即系好了解啦。咁、但系因为嗰个节目，我发现咧，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可谓以为设计师啦，特登专系就系可能话设计一啲即系所谓性感嘅泳衣出嚟。咁你发现啦，所谓性感嘅泳衣咧，就唔一定系小布嘅，有时候反而可能喺一啲嘅位置加翻一啲布俾佢，就能够做出一个性感效果。咁头先阿青有讲过啦，例如话有啲泳衣可能你话喂，咁你最性感嘅都系莫过于系咪就咁可能即系两块布咁样样，即系一啲劲小布嘅比基尼咁样样，咁叫性感啦咁样。咁但系唔系，你见有啲嘅女 model 着出嚟嘅时候咧，佢未必系小布，但系因为佢有啲布例如好似头先阿青讲话喺个即系腰腹之间咧，做到一个可能类似系好 deep V 嘅效果啊。咁例如话有啲可能例如话展现出自己嘅身体嘅美态啊嘛。咁通常其中一个即係大家都会好留意嘅，即係觉得哇佢性唔性感嘅就係可能係佢嗰个嘅性感部位，可能係胸部啊或者係臀部啦，係咪？咁其中呢有一件即係佢露胸呢都係一个学问嚟㗎喎。即係好多时候大家如果睇即係例如话deep V 露胸嘅话呢，通常都係可能露上半嘅胸部㗎嘛，係咪？咁、但係呢我真係冇諗到，原来呢有啲嘅泳衣设计呢 系露下边， 系啦，露你下半嘅胸部噶、哦， 咁而嗱，我唔知啊，阿 Abby 好似唔 好理解，好似好迷茫咁样， 你理解到呢件事？ 嗱，佢好得意嘅，嗰件泳衣咧，我睇咗之后，我发现咦系，即系嗱，如果你从一个即系叫时装设计嘅效果去谂嘅话咧，佢嗰件泳衣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佢上半即系胸部到你颈锁骨嗰啲位咧，全部有布遮住嘅。全部有布遮住嘅，咁但系咧，当佢去到咧嗰、那个部位咧遮住咗胸嘅上半部之后，下半部因为嗰件泳衣都比较系贴身噶嘛，按压落去之后咧，咁、那个胸部咧就会下半部就突显更加玲珑浮凸啊！ 我反而唔中意呢啲，我觉得咁样唔系性感，我咁样觉得好似好老土咁样样，即系好似好庸俗咁嘅感觉。 但系我话俾你知，如果你嘅身材有翻咁上下份量的话咧，系能够做出一个。好强烈嘅视觉嘅影响嘅，我真系因为我睇嘅时候咧，我发现原来咁多嘅泳衣，当你嗰个剪裁或者个设计系咁唔同嘅时候咧，带出嗰个嘅即系所谓性感嘅演绎咧，系几不一样啦。而呢一啲所谓性感嘅演绎咧，唔一定布少咧就系有嘅，有时候咧你反而喺适当嘅地方加布嘅话，就能够突显到。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有趣，因为有时候我哋讲紧性感呢样嘢咧，都唔系净系单单讲紧你嘅衣着打扮，即系有时候一个人性唔性感，我唔知道阿青同埋 Abby 认唔认同，就系、 是、 一啲气场或者佢一啲嘅行为举动。 系 啊，转头翻嚟我哋可以讲下，因为对女仔嚟讲，一个男人性唔性感咧，未必系睇样嘅。男仔同女仔嘅性感咧，真系好唔同啊！即系尤其是我觉得咧，睇男仔嘅性感啊，从女仔嘅角度欣赏咧，就更加未必系睇你单纯嘅衣着打扮，虽然都有。即系我哋成日有时候同啲朋友讲笑讲开咧，即系佢哋有时候会有啲 fantasy， 真系好似啲成人电影情节咁噶嘛。即系讲紧一个咧，哇，独守空房嘅一个即系妇女咁样样，咁啊心灵又空虚啊，肉体又空虚啊，咁咧好恨就有个整水喉嘅大只猛男。即系嚟帮佢整水管啊，嗰啲咁样样 太多啦， 系啦，即系嗱，有啲女仔会咁啦，咁嗱，佢话喂，如果假设嗰、那个即系嚟整水喉嘅，嗱或者嚟搬水嗰、那个啦，嗰、那个大只猛男咁样样，六嚿腹肌咁样样啊， 成身咁样 样，系啦，即系哇，又即系吓，成身都系一啲皮肤啊，哇，闪晒咁样样，咁啊，当然就好似好吸睛啦。咁我又问啦，咁即系如果系咁嘅话，你系咪有好多个 fantasy？ 你系咪会有进一步嘅举动咧？其实佢哋又未必系嘅、嗯，即系佢哋只限于停留喺。 欣赏 嘅角度，但系再细讲之下咧，呢一种欣赏，就算佢冇呢一身嘅打扮，都可以有嗰种性感嘅感觉嘅、哦。即系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系咩咧？即系成日都讲话，即系女仔佢欣赏一个男仔嘅话，即系从佢做事嘅角度去睇咧，可能都已经得到嗰种好欣赏嘅感觉噶嘛。尤其是咧，我嗰时候都听唔少女仔有讲过嘅，就系、是、话，其中我觉得男仔咧最性感嘅地方就系当佢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嘅时候嘛。 任何一个认真嘅男人都系冇丑样嘅时候 的，系嘛？ 真噶呢、這个，就算可能真系你其貌不扬啦，但当你好专注喺一件事上面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咧系即系性感就一啲啲嘅，但系真系吸睛嘅嗰一下，即系你会觉得哇型喎咁样咯。 因为嗱，点解我咁样讲开咧？当然即系头先阿青讲嘅系佢会吸睛，但都要视乎佢做啲咩，有时候要有性感嘅效果。嗱，真系。如果讲紧一啲比较即系男性化啲嘅一啲工作任务，即系举例，如果你假设系讲紧话整屋企嗰啲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俾换灯胆啊，又或者系做一啲可能系维修类型嘅嘢，你拿住一啲好红豆豆嘅一啲嘅工具，哪怕攞个锯又好啊，钻又好啊，即系佢哋话反而呢一样嘢，佢哋就算啊着得好密实都好啦，但系都系好专心、好全神贯注去做嗰件事嘅时候，就会感觉到嗰种嘅性感咯。 你真系讲得啱啊，因为琴日。我老公正正就是做了一样他平时不做的事，而我突然间觉得哇你都可以好性感，即我会突然间望住他呢冧了一冧的。 你都可以啊，即从来之前是没有的。 因为呢 原来你有这一方面啊，他那一刻突然醒了。 他昨天那个装扮呢是我成日都说他成日做得咁噁心，即他在家里呢 他会穿一些我认为是不应该再存在的那些烂衫，即可能个三角会穿了个窿啊，条裤又已经甩晒色啊，洗到。我成日都觉得他穿这套衫是不应该出街的这样。 哦，佢会着出街添噶， 会因为佢觉得，我楼下买个肠粉啫，冇所谓啦咁样。但佢琴日 亲民啊嘛呢啲， 系啦，但系佢琴日咧就着咗呢套衫喺屋企啦。咁 啲斗领悲烟嘅泳裤系嘛，我明白晒。 你平时屋企着呢啲嘅？ 我冇啊，我着嗰啲系滑浪裤啊，冇呢一啲，我自己 carry 唔到，冇办法。 翻。 我想象会加嚟着。 因为而家天气都开始凉啦，咁我哋少用风扇啦。咁个风扇咧，其实成个夏天咧就经历咗好多尘嘅，摄咗喺入边嘅。咁我不即系我不嬲系唔系好识洗风扇嘅，都唔会洗风扇啦。 你识洗啲咩嘅咧？其实我想问。 我识洗钱啦。 我都系 因为，我正都已经 了解。哇，脑筋急转弯喎，两位。 系啦，我最叻就呢样噶。跟住我老公直情咧，佢系突然间喺我即系冇叫佢洗嘅情况之下，佢主动咧拎个螺丝批，拎个士巴拿，就拆晒成个风扇，之后咧戴埋嗰啲胶手套、洗碗嗰啲咧，逐格逐格去洗翻干净个风扇。 嗯。 虽然佢嗰套衫同黑衣冇乜分别噶啦，我觉得，但佢突然间话，我觉得佢好性感啊，即系会望住佢，真系好吸引啊！即系呢下嘢我会有嘅。 但系佢早唔早装翻嗰度把风扇咧？ 早装得好之余，仲出得到先劲啊嘛！你明唔明啊？我记得佢其实系抌咗个风扇啦，整完之后。 我听到有地方有啲好过敏嘅字眼啦。 我谂我有冇听错？ 好，你冇听错，我同你一人听到同样嘅嘢，非常之好啊！我呢啲我哋就自己暗拣，心领神会就算啦。我谂 Abby 唔好知道你讲乜嘢嘢。好啦，唔紧要啦。喂，但系我头先阿 Abby 讲开一样嘢咧，我又觉得即系呢一个都可能系一个性感嘅小道具嚟嘅、 嗯， 即系风呢一样嘢。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例如话你望一个人。即系举例啊，我哋成日都讲嘅，有时候你话眼前一亮嗰下，甚至乎出现喺啲咩一见钟情嗰啲咧，一个 spotlight 打落去，好抢眼嘅。咁啊，就系咧同风呢个道具有关嘅。即系我谂翻起咧，以前读书嘅时候都系啊。嗰阵时候咧，我见到有啲女仔嗱，未必完完全全系用性感嚟形容呢一件事，但系嗰种嘅美态咧。即系都可以讲话系几叫你留下一啲深刻印象，就系、是、当佢回眸嗰下咧，有时候啲头发嘅摆动啊，真系噶嗱，其中一样嘢咧，好似嗱，我想 男仔可以感受到， 都唔系噶，有啲女仔我唔知道，我嗰时候都听过咧嗱，不过呢个就另外一个，我哋转头可以讲另外一个要素嚟嘅，同性感有关，不过先讲咗风呢样嘢先，因为风呢样嘢咧，我嗰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好有趣嘅，咁咧我就我就即系即系同佢都好耐 friend 噶啦，咁啊话说咧读紧中学嘅时候有一日啦，咁佢就同我讲话，喂，阿乌嘉伦啊，其实咧我即系想问一问你，你觉得嗰个女仔点样样咧？咁即系煞有介事咁问起，咁我都估佢有啲嘢啦。咁我话点啊，做咩事啊？咁啊，其实系咁嘅。咁我发现我自己对佢咧最近都有啲好古灵精怪嘅感觉啦。咁我就谂住即系做啲嘢咁。咁言谈之间我就即系觉得好啦，咁大家谂下方法点样样去帮你追佢啦。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好好奇嘅，因为呢一个女仔咧一路俾人嘅感觉咧都系几咩？因为佢又系运动队嗰啲啊，即系打篮球啊，咁、平时咧同嗰啲其他男仔玩埋青兄道弟嗰啲咁样，一啲即系女性嘅表现都冇嘅，咁我就即系好好奇咯，喂唔系，睇你个样子你唔似中意呢一 type 噶，点解你会无端端会撞邪咁样对佢有感觉先得噶？咁佢就话。其实我都唔好知点解啊，不过如果真係要諗嘅话，我諗起一个画面。咁个画面呢就係话说呢，我哋有时候都系会即係大家搭过一班嘅巴士嘅。咁有一次呢，我就见佢呢从远处迎面跑过嚟嘅时候，一路跑咁住啲风呢系咁吹起佢头嗰头头发。咁左右摆下摆下，好似啲洗头水广告啊，唔知点解。佢其实呢个头发呢类似我諗好似而家 想象佢嘅短头发，我想象唔到呢个话。 佢系啱及肩嗰种、 哦、 又唔系长得好夸张，但平时呢佢系会扎住马尾嗰种嘅。咁所以呢好少见佢真系放晒头发落嚟摆，咁唔知嗰日系咪未瞓醒定唔知什么鬼嘢啦。总之头发放咗之后呢追巴士嗰下呢就系咁摆下摆下咁样。佢话唔知点解佢觉得呢、這个画面咧，好即令到佢个心卜卜卜 迷啊！佢 着迷起来，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对呢个女仔咧，就产生咗感觉啦。嗱，即系讲开呢一个， 我觉得头发对男仔真系有好大嘅引诱，系 啦， 无论放落嚟定系扎马尾。 所以讲开即系头发呢样嘢啦，转头翻嚟我哋再深入研究一下吓，头发能够制造出一种点样嘅性感。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 我哋讲开呢一个性感嘅元素啦，咁头先都发现其实除咗呢一个嘅体态之外啦，咁同时之间亦都可能讲下有时候你嗰个嘅发型啊，头先我哋讲开一种几杀食嘅就系长头发啦。我谂对于即系尤其是中学生，我哋啱啱开始啊，对于恋爱啊嗰、那个嘅探索啊、好奇啊多咗嘅时候，就会即系对于女仔咧长头发系多啲 fantasy 嘅。 同埋我唔明点解啲男人咧好中意啲女仔长头发嘅，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咧有一个男性嘅同学啦，佢又系同我讲话，喂 Abby 又冇啊，即系咧你咪同阿边个边个好 friend 嘅，我又系嗰啲啊，硬系对佢啲感觉嘅，咁我就问下佢啦，我话咁你中意佢啲咩咧？佢话我中意佢长头发，跟住我话今晚咧佢剪短咗头发咧。咁我谂个吸引力就应该冇咁大，佢真系好明确咁答。 都正路嘅，都正路嘅，因为有时候咧，我唔知阿 Abby 有冇留意，点解长头发系杀食咧？因为当你长头发起嚟嘅时候，嗱，除咗系个外观系俾你一种哇，即系好女仔啊，好斯文啊， 仙气 系有一种仙气渗出嚟之外啦，同时之间有啲即系举动啊。即系讲紧平时一啲嘅动态咧，系长头发先有嘅，例如摆头嗱。当然我哋有时候咧，男仔都有噶。我唔知道你有冇，不过男仔可能你做呢啲举动嘅时候就觉得佢烦啫嘛。即系例如话有啲男仔，例如话都可能走个衣箭头出嚟啊，咁啊成日只手叉落去拨头发咧，嗰时候流星花园啊 吓， 都有 道明寺， 系 啊都会咁样样。嗰阵时候唔系，嗰阵时候系阿 Vanessa。啊，吴建豪咧，吴建豪多啲嘅，即系佢成日， 但系吴建豪系啦，嗰阵时喺套剧嗰度就 系啦，即系佢嗱佢 比下佢 嗰个负离子嗰个直发头嘛，喂，但系即系就算唔好理系咪嗰个直发头先，但系因为一个头发长嘅时候，你好自然都成日会抄个头发啦，有啲男仔拨嗰个头发咧系拨得好睇嘅话咧，有女仔觉得哇。佢真係好似百分百感覺入面嘅 Jerry 咁樣啊，即係覺得係型啊，你明唔明啊？ 但其實有陣時男仔長頭髮都係好吸引嘅，尤其是可能有啲男仔，因為我自己鍾情呢啲啦，咁就係佢會長頭髮，但後面又係扎個髻咁樣咧、哦。我覺得呢啲係好有魅力 咁樣樣啊， 扎個髻，髻係扎條辮。计你唔知系乜嘢， 即系一嚿嘢咁啊！ 即系个圆圈个波咁样喺后边。 有男仔扎个计咁样，会好睇 有噶，喺最后你究竟点样同你讲嘅咁样？ 我知道，我知道个计系咩，但我就谂紧有边个男仔扎个计？ 呢啲咪证明乌嘉伦唔系走在潮流嘅尖端咯？ 冇错啦，即系证明你真系唔系性感嘅男人。 同埋佢最紧要系乜嘢？佢唔系我哋嗰个年代。 你边个年代？我想问啊， 走在潮流嘅年代， 宫本武藏，你讲紧嘅原来系我明啦。啊，你咁样讲真系唔同年代嘅。 我初都有一期系咁样样噶喎， 谢霆锋有期待噶。 你讲到穿多衰，潮到咧， 我俾个型男嘅 恋爱世纪喎， 好烦。点啊，乌嘉伦，唔好咁大醋味啦，乌嘉伦。 OK。喂，嗱，头先我哋讲开咧，即系有时候你讲个发型咧，风吹起上嚟嘅时候咧，可以系一个好性感或者好靓嘅画面啦。咁除咗风之外咧，另外一种我觉得啊，即系可以借助嘅道具就咩咧？就係水啦，即係通常咧一個頭髮咧，我唔知係濕濕地嘅感覺咧，其實都能夠營造性感嘅效果嘅。因為嗱，我一個好深刻嘅畫面係咩咧？佢又係觸動到我咧，有一個嘅女仔朋友嗱，好少我女仔朋友咧會覺得有個男仔好性感嘅，咁甚至乎咧會令佢出現嗰種咧即係好有戀愛嘅感覺，突然間會浮出嚟嘅。咁呢個女仔朋友咧。好得意喎，我就即係问佢话点解你会即係鍾意嗰个男仔，因为其实佢哋唔熟嘅。咁即有少少似係一见钟情嗰类啦。咁佢就话俾我知呢，试完就係因为嗰个男仔系泳队嘅。咁呢就係佢即係有时候偶然呢，唔知一次嘅情况之下就去咗泳池嗰度见到即係呢一个男仔就练水啦。咁佢话呢即係最令佢有嗰种恋爱嘅感觉呢，其实都冇恋爱过，但係有嗰种感觉呢，就係当呢个男仔练完水擒嗰条梯上嚟嗰下，即係个头发呢一拨出去向后拨呢，嗰啲水呢咁即係 水花就闪靓靓咁 啦，啲水花闪落嚟嗰下呢，佢觉得好 sexy 喎。真係喎、 哦。係靚嘅嗰个画面我都觉得係靚嘅。 係呀、啊。 但有少少同感嘅。 係啦，但係要视乎嗰个男仔系咪本身系好样同埋大隻囉。即係如果一上嚟系排骨精咁样，咁我就唔 即係其实最后都系好睇嗰个人系边个。 唔系咁你咁样讲嘅话就好多嘢都冇得讲啦。 但我反而觉得有阵时呢好熱嘅时候呢，你会见到啲男仔呢，即係佢发尾嗰啲发尾咧喺度滴緊啲汗咧，嗰、那個感覺又係。 因為另外嗱，就算你講緊唔係游水咧，有時候講緊汗啊，即係嗱呢一個都嗱，如果用翻我哋前設嚇，就係你對於嗰個人唔太反感，甚至乎有好感嘅話咧，真係佢流汗都好咧。 你都未必覺得臭嘅， 直情覺得香添啦。 係咪香？ 你見到啲偶像劈啲毛巾抹完汗落，啲人拎住嚟索。 係咪香？我真係唔敢講，但係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會好欣賞，因為頭先嗱呢一個其實某程度同我哋頭先講話，當佢好全神貫注去做一件事嘅時候，首先嗰個感覺好討好先啦。咁其次就係當佢好落力去做嗰件事之餘，而你見到佢個樣啊，即係尤其是講緊滴汗咧，就係嗰種佢即係全力以赴嘅一個表現嚟噶嘛。咁你會覺得啊，即係其中即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而家最多嘅就係除咗係即係喺泳池旁邊啊，見到嗰啲練水嘅哥哥之外啦，就係好多女仔好欣賞就是、球場嗰邊咧，即係喺籃球場嗰邊啊，嗰一啲真係好為咗呢一個嘅即係運動咧。而豁出一切嗰种嘅表演呢係好讨好嘅。 我自己中学嘅时间呢，我都係唔知係咪因为历史遗留落嚟嘅问题呢，我都係觉得打篮球嘅男仔係好有型，即係特别喺场外三分波一跳，然之后就想伏嗰下呢，嗰下我就算入唔入都好係型嘅件事。 係 呀，咁所以我当时亦都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我加入咗 学 校嘅女篮球嘅球队嘅，我 系你入去做咩？你入去打？ 但系同男仔系冇交接嘅、哦， 冇噶，系啊，但系 唔系， 但系因为我系觉得打篮球啲人好型啊。 喂，但系呢一个系误会嚟嘅，即系有多时候都系，因为咧嗱，我嗰阵时候都有啲女仔咧嘅朋友啊、同学仔咧，佢哋因为即系心仪某一啲嘅男仔，咁咧就即系都系校队嗰啲啦，咁佢哋就加入咗所谓女子篮球队嘅。咁嗱，当然其实即系你入咗之后都好明显，一定系知嘅，男有男练，女有女练，有几可真系会一齐，即系一齐练习啊。咁不过又咁，因为嗰个嘅兴趣上面咧拉近咗，偶然咧你系会真系多咗一啲嘅机会咧，就系、是、同可能男子队嗰边咧，咪可能即系放学啊，又或者系放假嘅时候咧，约出去打波，系有呢啲咁嘅机会嘅。即系我嗰阵时候我都见过，有啲嘅女仔同学咧。亦都係因為咁嘅緣由咧，嘗試係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同自己心儀嘅嗰個籃球健將啊去親近啦、啊、嚇。咁但係好得意嘅，你又會慢慢就發現啦、啊。通常即係如果當得你係打波嘅 buddy 咧，就唔會當你係戀愛嘅對象咯、啊。 冇錯，即係烏嘉倫完全講咗我中學生涯咧呢個目標同埋失敗嘅，因為我個目標真係好似佢咁樣講，就係、是、親近某一個嘅籃球健將。咁但係咧，我個原因係咩就？哎呀，因為我哋嚟緊咧女子隊咧就係比賽啦，咁但係。我又覺得自己三分波練得唔係咁好咧，可唔可以教我啊？咁樣，但係點樣佢點樣覆我？即係嗰刻我心碎啦。佢同我講話：哦，如果你覺得自己練得唔好咧，不如咁樣啦，我叫翻你嗰個教練同你練啦。我有佢電話嘅，我俾你啊。咁樣講，然之後佢自此就冇理過我啦。 胡嘉倫、陳燕婷、朱婷、樂活玩家。 有时候我哋讲性感呢，我觉得系成个 package 嚟嘅，即系唔系淨系单单去睇嗰个样或者嗰一日嘅打扮，因为你要呢一个感觉呢系能够延伸落去嘅话呢，你本身个人嘅素质呢都系要有呢一方面嘅培养，因为有时候我哋成日讲性感呢系性感在骨子里嘛，即系嗰一人呢佢系举手投足，哪怕一个眼神又或者可能讲一句说话都能够有嗰种性感嘅感觉系带到俾你㗎嘛。咁头先我哋讲开即都是一些外表上面的东西啦，可能讲你的打扮啊，又或者本身你先天那个的体态啊，咁。咁但除此以外呢，有一些素质可以自己培养的，例如说讲嘢。即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一些你们心目中很性感的人呢，他们讲嘢的时候呢，无论是讲嘢的节奏又好啊，或者他讲嘢的语气的声调呢，是几有那种呢即是摄人的味道。嗱，我想讲下。 摄人的味道啊。 是啊，摄人的味道啦，是啊。咁我就话啦，咁有时候呢大家有可能会误会喎，性感系咪即系发姣啊，即系你知有啲嘅女仔可能讲嘢哇哇音啊，又或者咩都哎呀真系咁唔知你好叻啊，跟住借啲隻手呢又搔下你个。 是 啦，搔下你个心口啊，又或者踏下你个膊头啊，咁样。呢一种系咪性感嘅表现，我觉得系有分别嘅。 因为呢我自己就好怕，即系我做一个女仔啦，我都好怕啲女仔好阴声细气，即系喂呀好衰噶你，即系我唔得呢啲嘅， 即系台湾声嗰啲女啦， 系啦，即系譬如娃娃音嗰啲咯。反而我觉得咧，性感喺我嘅角度嚟讲，语气系乜嘢咧？就系嗰啲好阴声细气，即系嗰啲。 我今日都冇乜所谓啦，食咩你揀啦，即呢啲我会觉得係性感，即好娇滴滴嗰啲啦，但係唔好错，係啦，自然嘅 娇滴滴嘅性感。 咁、我唔知阿青你会觉得个性感係乜嘢？ 我真係觉得我身边冇任何一个朋友女仔啦、男女都冇，我觉得佢讲嘢係性感㗎喎。即剛才你讲话发姣，我都反而仲有啲。性感就真系点样先维持一个性感嘅语气？可唔可以都教下我咧？其实 系啦，其实咧，我之前咧就睇过啦，即系喺外国啊，都有一啲咧就系教授所谓性感声线嘅技巧啦。咁当中咧有一啲可能喺网上面平台，佢哋会发布一啲所谓嘅片去分析，例如话当今啊，有啲所谓心目中啊，大家好觉得性感嘅女士，咁佢哋平时讲嘢嘅时候，点解佢哋个把声会有摄人嘅魅力嘅咧？就好似例如话咩 Victoria Beckham 嗰啲啊，你知道佢哋把声啊，或者佢哋平时行出嚟嘅举手投足都系好性感噶嘛？咁当中咧，例如话佢哋可能即系讲嘅，除咗系嗰个语调，头先我哋讲嘅啊，佢讲嘢系咪好娇嗲呢一样嘢之外，首先佢哋个把声啊，咁佢哋发现咧，原来有时候嗱，对男士嚟讲都系噶，你听好多时候男人讲嘢，究竟嗰把声性唔性感嘅话，可能原来佢哋较为低音一啲嘅话咧。是会性感一啲嘅，即系你讲。 咁其实会唔会好都好睇你本身个声底，亦都呢样嘢系天生。 嗱，声底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即系有时候咧，把声太过系即系鸡仔声嘅话咧、你反而系会少咗即系嗰种性感啊，本身嗰种嘅磁性喺度啊，讲紧声底嗰方面。咁但系除此以外，咁当然亦都有好多位置你其实可以系练习噶啦，包括就系你讲紧口部嗰个嘅动作啦，你讲嘢嘅口部会唔会即系好夸张啦，咁另外即系例如吞口水嗰个节奏啦，即系同埋嗰个鼻音嘅运用啦，有时候讲嘢有啲人讲嘢好重鼻音咧， 系 咁呢一啲位全部都系有影响嘅。咁嗱，但系有一个位 key 嘅位咧，即系如果大家好想真系掌握嘅话咧，即系嗱，先唔好讲究竟佢能唔能够带俾你一个性感嘅表现，但系佢绝对能够系令到咧你同其他人倾偈嘅时候咧，其他人系会觉得你有魅力嘅。就是讲的咩呢，要好淡定。即是你发现呢，好多人讲嘢嘅时候呢、性感呢同你有时候娇嗲或者有种叫做发姣呢，唔同嘅地方就是你见到啲人性感讲嘢呢，佢係好有自信，同埋佢讲出嚟嘅时候呢嘅节奏係好简而清嘅。 咁老师算唔算性感？ 我想话读书嘅时候每个人。 有回忆系咪呀？ 因为我諗每个人或多或少啊，即係对老师可能曾经都有一啲嘅幻想啦。呢个我觉得绝对同佢表达能力系有关系㗎喎。 死啦。如果你咁样讲呢，我反而觉得如果你话声音嘅性感呢，可能系在于即系唔关靓唔靓事吓，系在于你见唔到嗰个人嘅样嘅时候，而净系听到佢把声嘅时候咯。因为我觉得系你有好多幻想嘅成分喺当中，你先会觉得性感。如果唔系，即系你谂下以前而家咁多嗰啲电话咧，啲人打去倾偈，又或者啲即系啲 car center 咧，好中意请女仔，然之后系即系嗰啲声系有一定嘅程度，令到人哋觉得咩都 settle 你啊咁，喂， 但系你讲呢一个就啱啦，即系嗱，你讲开例如话有时候一啲即系 cold call 啦，所谓嘅系，我唔好理个内容系讲啲咩，但系一个人如果佢同你 cold call， 佢乜嘢可以吸引到你继续留低听佢讲嘢？嗱，呢一个就系我头先想讲嘅一样嘢啦。首先你本身个声底啦，即系。呢个系先天噶啦，即系可能你个把声唔会太过刺耳啊，可能有少少磁性啊，咁我听落去即系同做电台一样啫嘛，有啲传统嘅所谓靓声咧， 电台都有好多人嘅声线好吸引。 系啦，即系佢哋本身个先天啦、啊，咁嗱，但系先天嗰样嘢你未必有得搞嘅，即系可能你只可以令到自己唔恶化嘅啫，但系未至于可以话啊，我真系可以媲美某一啲嘅靓声王，未必得嘅。咁但系跟住落嚟咧，就系睇你嗰个声音嘅演绎啦，即系有时候点解你会觉得同佢倾偈舒服呢？剛才阿青舉例個 call call 嘅例子就係、是、佢打嚟嘅時候，佢講嘢首先嘅節奏會唔會好快好慢，會唔會令到你聽嘅時候覺得好煩擾，同埋佢講嘢清唔清晰先。有時候我哋講緊大家傾偈嘅時候呢，你最怕有啲人兜圈，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啲朋友，我又有嘅，即係我就好有耐性會慢慢同佢哋傾嘅，但係有啲朋友呢，即係傾完之後就好怕遇上佢哋嘅。點解呢？因為佢發現呢，傾三個字傾四個字呢，兜圈不停重複，其實就係想帶出一句說話，就係、是 假设啊，我啱啱就去完泰国旅行，就系、是、咁简单嘅啫。 我都好惊呢啲。 但系佢可能嚟话前提咧，佢铺个古仔咧，佢好似由佢出世开始铺起，就系仿佛系为呢个旅程咁样样啊嘛。即系用咗四个字嘅时间去铺排一件事情，但系最后屘讲唔出嘅重点嘅。即系有时候你讲紧，如果要一个人去听你讲嘢，觉得你讲嘢系吸引嘅，你讲嘅说话内容系有趣嘅话咧，首先喺呢个表达嘅能力嘅掌握系应该要有喺度先得咯，系。不过咧，其实即系我觉得啊，讲到即系头先我哋讲话点样演绎一句性感嘅说话咧，其中一个嘅重点啦，即系除咗语调啊、嗰、那个节奏啊、个声音嗰个嘅即系音量啊，或者本身个声底之外咧，就系、是、个重点在于你讲嗰句说话嘅内容。嗱，对于一个男人嚟讲咧，我觉得如果佢本身前提认定嗰个女仔系性感嘅话咧，好多时候佢讲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就系、是、话，不如我哋食饭咯。即系你都会觉得哇，佢同我讲啊， 你都会觉得系个女神同你讲紧， 叫我食饭啊，咁你都会好兴奋嘅。但系调翻转咧，即系我谂紧会唔会有同样嘅效果啊？如果一个男仔即系同你讲，有时候会唔会讲一啲说话出嚟，佢自以为可能好性感，但系个女仔会觉得可能好猥琐啊，又或者可能觉得，诶，俾你破坏晒个气氛，你唔讲嘢就好啦。即系有啲男仔可能真系会成日遇上呢个状况噶嘛，话，诶，佢由头到尾望落个样都 OK 嘅，唯独系一开口，唉，就即刻 就唔得啦， 大煞风景啦。即系你哋会唔会有呢种嘅感觉咧？对于男仔有时候嘅睇法， 我谂男士系咪好少会突然间谂性唔性感咧？ 男仔 系啊，即系佢嚟讲句嘢会唔会话啊？我呢一句说话够唔够性感啊？男士应该会少啲系咪啊？ 但系有时候男仔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啦，即系点解想讲一句说话去氹你高兴啦？最主要嘅原因都系因为系想拉近大家关系啫。我就系觉得如果对一个女仔嚟讲啊，前设啊都系讲翻啦，前设就系如果双方都有感觉嘅，双方都觉得对方系唔错嘅，跟住咧个女仔可能即系斯斯文文含羞答答，唔使讲得多嘅，轻轻松松讲一句出嚟啊，咁其实就已经件事好靓噶啦，即系好 OK 好恰当噶啦。但系男仔好多时候成日都系讲话开口夹着你啊，即系唔系唔想讲啊。但系讲完出嚟之后咧，跟住个女仔觉得，即系其实佢原意可能唔系差嘅。举例，例如可能就系话，食饭咁样样啊，话呢一间餐厅啲乜嘢好食，你唔讲，有乜女仔可以唔需要讲噶嘛？咁但系个男仔如果佢唔讲嘅话，就 dead air 噶咯，咁啊气氛好尴尬。于是乎，通常永远主动开口讲嗰个就系个男仔啦。咁但系你发现好多时候咧，出现一个状况就系、是、个男仔讲完之后，佢自己都觉得自己讲嘢好废咁嘅情况之下，点样算好呢？系 我觉得冇办法噶、哦，但系我觉得我好认同你头先讲嗰样嘢嘅。有啲人咧睇落顶呱呱，一开声咧你就发现佢个底咧系少少低能咁样样嘅，即系你会觉得你唔，我唔识去形容嗰份嘅感觉，但系你佢一开声你就会觉得哇，你都系唔好讲嘢就啱噶啦，咁样样即系好好睇睇就得噶啦，咁样样。 系啊，但系反而我中意呢一啲噶，即系会大家笑下，原来都几低 B 噶，同我一样喎，咁大家就可以笑下，跟住可以同埋开始倾一啲简单啲嘅嘢，即系唔使下下都咁有深度嘅食餐饭，我宁愿无聊笑下都几好噶。 系，所以你同你老公系绝配， 好夹添我哋， 非常之夹 ，perfect match 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